第65集，我喜欢你，纯粹的喜欢你。温小辉想起罗瑞说洛伊可能喜欢他的话，不禁有些担忧。洛伊刚才表现得太诡异了，要不是觉得太扯了，他甚至觉得洛伊是为了破坏他和黎硕独处而赶过来的。尽管他知道这只是巧合，毕竟就像黎硕说的，办签证也要一段时间呢。 以后不要再关注这种事了。 这是你的事，我为什么不能关注？ 这是我的私事。 私事也是你的事。 你。 温小辉那叫个来气呀，但看着洛伊潮红的脸蛋，又不想把话说得太重。 这次打算待多久？ 不确定。公司那边融资困难，现在正闲着呢，所以不急着回去。 融资？你那个公司不是主要为了转移资产吗？真的在做项目了？ 嗯，开始做小额信贷了，跟保险、基金、理财都挂钩的，没有钱做不起来。 要多少钱啊？ 很多。最近正在愁这个事情，现在没有门路，进展不下去。我就来看看你，顺便散散心吧。 你也别太在意这个了，你现在是学生，好好学习就行了。你又不缺钱，急着忙活这要干嘛？ 我融资是有利息的，还不上钱就麻烦了。 你欠了钱？ 融资现在还不叫欠钱，如果入不敷出还不上钱，那就叫欠钱了。 你可别给自己找麻烦了，你才这么小，万一吃亏怎么办？ 我成年了。 啊？ 今天是1月1号，我18岁了。 虚岁？ 虚岁也算。 虚岁？哎，你说算就算吧，你这事儿不会有什么风险吧？ 做生意怎么会没有风险呢？不过现在还好，慢慢来吧。 温小辉虽然有心想帮忙，可他一来什么都不懂，二来又没钱，问了也是添堵，什么忙都帮不上，只好劝劝洛伊小心经营。吃完饭，温小辉让洛伊把酒店退了，跟他回宿舍住。这酒店虽然不是什么高档酒店，但洛伊要的是最好的套房，一晚上折合人民币也要2000多块钱，花这种冤枉钱，温小辉心疼。把洛伊带回宿舍之后，宿舍里果然没有人，回家的回家，出去玩的出去玩，很是冷清。在暖气热起来之前，温小辉把自己的羽绒服裹在洛伊身上，然后铺床去了。 小辉哥，你干嘛？ 我那床才1.5米，睡两个人有点挤，我晚上睡地上。 地上凉？ 哎，不凉，一会儿暖气就热起来了。 你不要睡地上，我睡地上吧。 不用，你生病呢。 那就一起睡床吧，1.5米也没有多挤啊。 怎么不挤啊？你都1.8米多了，好像也壮了不少呢。 一起睡床吧，以前你在我家，我们都是一起睡的。 不行，我还怕你传染给我呢，两个人都生病了，谁照顾谁啊？你睡床，我睡地上。 那我们一起睡地上，把被子铺地上，比我的床都大了。 温小辉实在找不出理由拒绝了，只好答应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由于洛伊在生病，呼吸时候鼻音很重，也睡不着，听得温小辉的心里也不大好受。 你还有半年才能够回国呢。 是啊， 可我现在就想把你带回去了。我以为1年时间很短，可是从你走了之后，我就在想你，没有你很不习惯的。 快了，半年快了。 其实我这半年过得也不太顺，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儿来。 公司状况也不好。 不要让公司的事儿太拖累你，记着，你现在不需要赚钱。 洛毅点点头，轻轻抓住了温小辉的手，放在了自己脸上。洛毅的体温很高，温小辉感觉手都要烧起来了。黑夜中，两人借着窗外的月光，静静看着对方晶亮的眼睛。 早点睡吧，休息好了病才能好。 我在这里的期间，你能不能不见李硕？ 怎么了？ 我也许待不了几天，我想每天都看到你，我想你每天都只陪着我。 李硕可能也待不了几天。 那你要去陪他吗？ 我们可以一起吃饭。 我不想跟他一起吃饭。 温小慧吓了一跳，给他拍了拍背，心里却想着刚才洛毅的语气，实在有些……洛毅咳嗽完后，把温小慧的两只手都抓住了，温小慧想抽没抽回来。 洛毅，你别幼稚了。 我幼稚吗？我已经成年了，我在你眼里还是幼稚吗？ 这跟年龄…… 是啊，这跟年龄没有关系。那你以前为什么总拿我的年龄说事呢？ 洛毅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是不是烧糊涂了？ 我可能发烧了，但是我脑子比任何时候都清醒。 温小辉怔怔地看着洛毅，那双眼睛里透出的坚定和霸道让温小辉感到头皮发麻。今天的洛毅，不，时隔半年没见的洛毅，身材更高壮了，气场更强大了。如果说一年多前初见的洛毅还完全是一副少年的模样，那么现在的洛毅已经有了男人的样子。 赶紧睡吧你。 洛毅的手下意识地攥紧了温小辉的手腕，温小辉还没来得及喊疼，洛毅已经欺身上前吻住了他的唇。温小辉吓傻了，他真的完全吓傻了。洛毅的吻生涩而有些粗暴，他用力地吸吮着温小辉的唇瓣。温小辉回过神来的时候，一脚踹在洛毅的腿上，洛毅吃痛地闷哼一声，不进反退，将温小辉的两手手腕抓住按在头顶，空出一只手来捏住了温小辉的下巴，用力吻住。温小辉一口咬在了洛毅的嘴唇上。 洛毅，你他妈疯了，放开。 洛毅舔了舔被咬破的唇角，嘴里铁锈般的血水味道让他的眼眸沾染了一丝阴翳。他最终还是放开了温小辉。温小辉狠狠推开了他，一咕噜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后退了好几步，直到靠到墙，顺手打开了灯。突然的强光让两人都不自觉地闭上了眼睛。温小辉头发蓬乱，神色狼狈，一副惊吓过度的样子。 你疯了是不是？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 知道。 你他妈的！ 温小辉握紧了拳头，他特别想上去开打，看能不能把洛毅打醒。洛毅一腿屈膝，一腿盘着，稳如泰山地坐在地上。他眼神镇定，气势分毫不乱，就连嘴角那一抹鲜红都赋予了他危险的气息，就好像他坐的不是一床被子，而是尸山。温小辉被他的气势镇住了，他越来越觉得洛毅陌生，令人颤抖的陌生。 我不是今天才想这么做，我想了很久，但一直忍着，因为不想吓到你。我也很想祝福你和李硕，但是我做不到。 温小辉靠着墙，感觉双腿发软，他第一次见识到有人能把表白说得如此霸气，而这只是个少年，是他曾经同吃同住了一年多的那个少年。 他想了想，两人没有丝毫的血缘关系，年龄也就差了4岁，洛伊轻易就可以反驳他。 我们不可能，我是你的， 你是我最重要、最信任、最爱的人。我不想再隐藏，也不想把你让给任何人。 洛伊，你别再说了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。我们只能是家人，我接受不了这样。 我本来也不想吓到你。如果没有离说，我们维持原来的样子，我就满足了。但是现在我做不到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被别人抢走。 没有人会把我抢走，不管我以后和谁在一起，你在我心里的地位都不会变。你他妈能不能别再有被害妄想症了？哎，如果我是直男，我结婚了就等于不要我妈了吗？你的逻辑就有问题。不管我以后怎么样，我都不会和你分开，因为咱们是亲人。你居然想用这种方法留住我，真是太蠢太幼稚了。 我不是为了留住你才说这些的，我喜欢你，纯粹的喜欢你。 你，洛伊。